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沈四一向以为他足够了解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想要的就是永远闪耀在聚光灯下，仅此而已。突如其来的一封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他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如宿命般无助，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时间非黑即白，但他努力寻找能够逆流而上的灰色地带，只为与那女人相遇。欢迎收听作家安逸最新幻想力作《寻找时间的灰度》，演播刘宇阳。 躺在病床上，脱掉沾满血污的白大褂，肩头拢着方横的大衣，闻着大衣上熟悉的属于他的苦杏仁的味道。尽管心上的伤口一跳一跳，刺痛难耐，可是徐之仪还是有种苦尽甘来柳暗花明的幸福感。小妹，你这是怎么搞的呀？方恒坐在床头，俯身看向师妹脸上的伤痕，颧骨上的胶布贴的面积太大，半张脸都遮住了。可是方恒还是觉得徐之仪很可爱，是小时候抱着小兔子蜷在他的床头偷偷流泪，倔强的不肯哭出声，需要他抱着才睡觉的5岁小姑娘。方恒伸出手替徐之仪理了理散乱的发丝，将那些不驯服的家伙夹在徐之仪的耳后。我跑步不小心摔伤了，出门急忘带手机和钱包。哦，没带钱包，你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方恒明显不信。徐志怡低着头，沈四突然变成他生活中一个不能对他人言及的污点。徐志怡想了想，终是不肯对自己一直爱慕的人说谎。是有人开车送我到医院门口的。方恒见徐志怡言辞间颇有掩盖之意，也没有继续追问。姑娘长大了，有自己的秘密了，她是不是应该加快步伐了呢？小妹，喝水吗？方恒扔开脑子里的疑问，温声地询问道。许志怡老老实实地点头。在宿舍的时候，沈思光顾着自己喝水，此刻折腾了半宿，他正焦渴难耐呢。方恒于是去楼上自己的办公室里取了杯子，倒了开水，晾了晾，端到许志怡的眼前。水一入口，徐志怡的眼睛就亮了，这是他喜欢的白菊花，清冽甘香，烫烫的，几口喝下整个人都暖了过来。好香啊！徐志怡含着水，眼睛里的笑意满得溢了出来，见得昏暗的病房里都是星光。方恒被这个单纯的笑容耀得眼花，心口没来由便是一动。他年年托人到杭州买这样一盒杭白菊，年年盼着他主动来医院看自己，盼着可以亲手替他泡一杯他喜欢的茶，盼着看着他喝茶时惊喜的笑容。终于将徐之仪从美国盼了回来，盼到今日夙愿得逞，但期盼太久，心中竟生出了微微的疼痛。生活上，徐之仪是一个极其简朴的人，他对一切都没有要求，一切物质上的享受对他来说都可有可无。方恒知道他极爱喝菊花茶，可是徐之仪永远想不到要自己去买一盒放在宿舍里。他十年如一日的喝白开水，或者喝实验室里自备的带着抹布味的速溶咖啡，他对什么都不挑剔，因为徐之仪从小就懂得不给任何人添麻烦。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与其说是懂事，不如说是拥有受累的谨慎与怪绝，因为随时缺乏安全感。从小方恒就联系他没有爸爸，小小男子汉一直以他的保护神自居，渐渐的这份联系在心中酝酿太久，不知什么时候变质为另一种感情。 然而这份隔了太长的时光，太远的距离，终于发酵成说不出口的爱。徐志怡看着微笑地望着他的师兄，这个梦中的人此刻如此真切地坐在他的身畔，呼吸触在他的肌肤上，他的胃部都紧张得快要痉挛了。方恒是他从小就深埋在心底的人，不管在何处，只要想到方恒，他就觉得安心。徐志怡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将对方恒的信任、依赖、崇拜转化为一份暗恋的情愫。然而每次看到方恒对自己露出兄长般温厚的笑容，那些堆积的沉沉压在他胸口的感情便汹涌地在身体里来回碰撞，撞得五脏六腑都在痛，忍不住一涌而出。可惜每一次的告白换来的都是师兄的白眼。有一次方恒甚至伸出手狠狠地弹了一下他的额头，告诫他这种话不准轻易乱说。可是他徐志毅明明很认真啊，在他看来，爱一个人如果连说出的勇气都没有，还能做到什么呢？此刻他被方恒的大衣裹着，那残留着他体温的苦杏仁的味道，像一个含混的拥抱，一下子将他的记忆拉回老远。他去美国读书的那一年，偷偷藏了一件他穿过的淡蓝色的旧衬衫，这个衬衫陪着他飞到陌生的出生之地，在阴暗的宿舍里，他叠好将它放在枕边，夜夜与他说几句亲密的私房话。衣服早被方恒穿得软熟，似第二层肌肤，有浓浓的属于他的苦杏仁的味道，洗了多少次都依然环绕其上。想家的时候，生病的时候，被导师责罚的时候，同学极度刁难的时候，每每要熬不过去的时候，他就把这件 T 恤衫贴在面颊上撕磨片刻，埋首在那轻柔的质地中，他便会恍惚他还在身边呵护着他，会不动声色地伸出两根指头捏住他的鼻子，帮他忍住眼泪。思念是寂寞浓缩的一泓月光，每每夜深人静才肯照进人的心里，而徐之怡才能偷偷流一滴眼泪。他是一个没有家的人，父亲早在美国有了自己的家庭，对他来说那只是一个支票上的签名，是一年一次固定不变的几个数字，而不是爱。在美国读书的那几年，他一次都没有见过他的父亲，稀松的几通电话也是为了生活费。而在父亲的心中，他也是一个陌生的女儿，专为讨债而存在。而回到中国，家是属于母亲、继父宋饶和妹妹宋希的，而徐志怡，他只在百般维护着他，无数次替他擦干眼泪，给他讲睡前故事的方恒身上体会过家的温暖。有方恒的地方，徐志怡才会觉得像回家，就像此刻这一杯甘苦各半的菊花茶，一入口芬芳地充满了家的温馨。一时间两人都陷入了沉思。嘟嘟嘟，房门被人屈指敲响，指关节与硬邦邦的木门叩击出单调的闷响，投入房间里静谧的湖泊发出了一阵涟漪。涟漪中的两个人被这阴石一击，心神一荡，起思进退，回到了现实。门口站着一个黑漆漆的男人，说他黑漆漆是因为他浑身上下只着黑这一种单色，打扮得如同地狱使者。细看才发现他穿着一件黑色羽绒服，又从羽绒服里抽出黑色卫衣的兜帽扣在头上，帽檐压得很低，几乎遮住了半张脸。而且他的脖子上也绕了一条黑围巾，鼻子以下的部分都埋在里面，不管谁仔细地盯着他看，也只能看到唯一露在外面的一管鼻子，倒是分外的俊秀。然而因为他超乎常人的英挺，反而显得诡异了。一时间两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男人给愣住了。来人清了清喉咙，不等两人出声回应，便自顾自地走了进去，径直坐在床前，顺手不耐烦地将堆在下巴的一堆围巾向下一扒拉，露出了更为精致的下巴和轮廓性感的唇。你来干什么？徐志毅的胸脑在看见沈四这个档口重新燃起，半小时前的尴尬境地一下子又涌至了眼前。虽然你说了再也不想见到我， 沈思偏头瞥了一眼方恒，故作礼貌地略略一点头，算是打了招呼。而方恒仍是没有从看见沈思的惊讶中回过神来，这颗万众瞩目的星怎么会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里？然而他还是礼貌性地点点头，算是回应。可是我不得不见你。沈思厚着脸皮露出了他招牌似的暧昧笑容。我把鲁鲁放在你的房间里了。说话的时候，他乘势插入徐之怡与方恒中间，将两人的视线隔开。 什么？ 徐之怡的满腔火气被凌空一盆水兜头浇下，只剩下一缕愕然了。 所以钥匙。 沈四的身体大幅前倾，理直气壮地伸出手摊在了徐之怡的面前。如果说一个人好看到连手都能放电，那这个人无疑只能是沈四。沈思像日光，亮烈夺目，整个人仿佛是由荷尔蒙组成的。从他进门开始，说的每一个字，做的每一个动作，传递的每一个眼神，无一不散发出一种诱惑的意味。他浑身上下散发出的气息，在三米开外就形成了一张粘稠的巨网，所有人一靠近就不由自主地扑上去，自投罗网。他是那种靠男性原本的本钱就可以征服半个地球的雄性动物，和他相比，风恒就是一潭笼着淡淡青烟的令人松弛的治愈性的清泉，清澈却不清浅，一眼就能让人安心。为什么要拿他和风恒比呢？徐志怡需要深吸一口气，才能将手插进运动衫里的口袋里，掏出宿舍的钥匙，需要再吸一口气，才能忍住不把钥匙扔到他的脸上。徐志怡尖着手指，几乎是负气地将钥匙置入沈思的手心，以避免与他再有任何的肢体接触。 带走鲁鲁，把钥匙交给管理处的阿姨，还有，别让我再见到你。 徐志怡缓缓吐出憋在胸腔里的闷气。 嗨，你别这么小气嘛，小气的女人容易长皱纹哦。 沈思向空中一抓，将腾空的亮晶晶的钥匙抓在手里，冲着徐之怡挑衅的一笑，扬长而去。 关你屁事。 饶是一向沉稳，徐之怡还是忍不住爆了粗口。如果不用最粗俗的字眼回敬他，这口气一定会憋到他生癌。 小妹，这是…… 方恒将视线从门口移到徐之怡的脸上，徐之怡有些尴尬。 事情是这样的，晚上我跑步， 不等徐之怡解释完，沈思又折返了回来，从门外探了半个头，打断了他的解释。 对了，你膝盖到底怎么样了？我刚才忘了问，需不需要我替你找个看护？ 方恒转头看向沈思， 缝了七针。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是志怡好像不太想看见你。 这么晚了，以你的身份在这里也不太方便。 急诊室的病人不少，被人看见给大家都添麻烦， 不如你早点回去，志怡这里有我。 哦，那谢谢你替我照顾他。 沈思的脸隐在帽子里的阴影下看不清情绪。房间里的两个人都被这句话给逗乐了，相视一笑，谁都没有回答沈思，却又是最好的回答。沈四只觉无趣，悻悻地将身体收回，走了两步，又觉得太没气势了，复又折回。徐志怡，再见。他将再见两个字念得余音绕梁，简直如同一曲令徐志怡头疼的紧箍咒，经久不散。 师兄，别理他，这个人莫名其妙得很。 沈四向外走了好几步，才听到房间里徐志怡的声音隐隐约约传出来。沈四他是在两人气氛最微妙的一刻出现在病房门口的，这本是他一早就安排好的剧本，他故意将鲁鲁放在了宿舍，好骗到徐之怡的钥匙。可回到车里，暖气一熏，他才发现那串钥匙因为握得太紧，硌得他手心生疼，简直要硌进心头。如果徐之怡会死，那么他的师兄又会怎么样呢？他想起房间里甜得像兑了几斤蜂蜜的粘稠氛围。沈思看向窗外，黑默默的千云压得很低，几乎将行道树全部都压弯了，连带着他也觉得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压在身上。 于是沈四掏出手机，打开邮箱，三两句话把事情简单交代完，最后落下了一句：在你的预见中，方恒会怎么样？过了很久，久到沈四以为预言师已经消失，不会再回应他了。滴答的一声，回油的那滴水声才落进车厢里，他迫不及待地点开。会死，比你们俩都先死。他是怎么死的？沈四心头一跳，忍不住问。因为救你而死。回油简短而残忍，他那救人的技术真不怎么样，连自己都赔上了。所以你任重而道远。一路心绪凌乱地走到了徐志怡宿舍门口，胖阿姨好奇地将烫着方便面发卷的头伸出了窗外，一双三角小眼里闪烁着探究的幽光，在昏暗的大厅里像是另一只暧昧不清的灯泡。沈四将帽檐压得很低，含混地打了个招呼便闪身上楼。刚走到宿舍门口，鲁鲁的叫声便响了起来，急迫惶恐又有惊喜。这一刻，沈四觉得他完全能够听懂鲁鲁的叫声蕴含的所有情绪。然而还不等他掏出钥匙，隔壁的门先一步打开了。那个住在徐志怡左边的女人探出头，一眼便看到了立在阴影中的沈四。 是你啊，徐教授不在家，狗一直叫，我敲门也没有人应。 沈四暗说了声倒霉，不动声色地侧过身去，留了一个埋在围巾里的后侧脸给他看。他没有应声，只是一味地掏出钥匙去开门，可惜门锁和他不对付，钥匙与锁孔来回拉锯，鲁鲁在门后面叫得更加的热切凄惶。 要帮忙吗？开这锁得用点巧劲儿，你把门往上提一下。 女人见沈四有徐志怡房门的钥匙，问得更加殷切了。 狗是你的还是徐教授的呀？哦，对了，我叫朱琳，还记得吗？我们这儿可是不准养狗的，你得提醒他一下。 就在这时，门咔嚓一响，拧开了。沈四如释重负，忙礼节性地冲朱琳一点头，不等对方回应，便快速闪身进了房间。朱琳看着那道冷硬的黑漆漆的身影闪进徐志怡的门，若有所思地愣了片刻。原来徐志怡喜欢这种冷调子的闷人啊。一进门，鲁鲁便扑了上来，力气之大差点将沈四扑得向后一仰。他连忙蹲下，揉了揉鲁鲁背上的褶皱，安抚他的情绪。好在鲁鲁一向乖巧，很快便安静了下来，亦步亦趋地跟在他的脚边。过了半晌，才听见隔壁的房门关上，他松了口气，第一次希望这个好奇过头的女人千万不要是自己的粉丝。在拧开灯的一瞬间，沈四倒吸了口冷气。原本整洁的近乎苛刻的房间已经被鲁鲁弄得一场浩劫，简直像是台风过境。鞋架上的球鞋、短靴全部被咬烂，原本整整齐齐垒了一壁的书散落了一地。更可怕的是，不少书被撕扯得面目全非，残缺不全的书页上全是鲁鲁的牙印和口水。鲁鲁甚至跳上了徐志怡的床，在米灰色的床单上踩了好几个黑乎乎的脚印。更糟糕的是，连那个小小的书桌腿都啃上了他的牙印，而那把沈四曾经坐了大半夜的椅子的腿则浸在一泡骚气浓郁的尿液里。看着这灾难一般的现场，沈四几乎能够想象出鲁鲁对这囚困他的陌生环境展开了一场怎样疯狂的报复。 鲁鲁， 沈四低吼了一声，拳头都下意识紧握了，可是小家伙仍然不自知，还黏糊糊地跟在沈四的脚边，仰着头，软软的杏叶耳耷拉着，湿漉漉的黑眼睛澄澈地映出了他自己的影子。这副憨厚敦实的安静模样，丝毫也看不出具有如此强大的破坏力。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再次涌上了沈四的心头，难道他真的和徐志怡八字不合？要怎么收场呢？想到临走时徐志怡脸上自然流露出的疏远，沈四便觉得一切似乎都无法挽回了。那样深度洁癖的一个女人，如果看见自己的房间被糟蹋成这样，两人之间的死结将更加无法解开。沈四抱臂蹲在地上，与呼哧喘气的鲁鲁大眼瞪小眼。

千幻一动不动，整个人已经完全没有了意识。徐志怡单脚跳着紧跟其后。 你们打120吧，他需要急救。 说完，徐志怡单膝跪地，再次俯身麻利地清理了千幻的口腔，给他做起了人工呼吸。只做了几个来回，他的额角便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沈四只觉得他专注救秦焕时的神情像天使一般的神圣，他用力按压着秦焕的胸部，嘴唇一次一次地对准秦焕的唇，将生命的气息渡给他。渐渐地，秦焕的喉咙里发出了含混不清的响声。又过了片刻，秦焕忽然长出了一口气，眼睛悠悠睁开一线，神色懵懂，仿佛大梦初醒。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选了光，叫最暗黑的戏院发出光。临行仍不肯撒手拍出一片彩色给仰望。他很有心，很会讲，黑暗中老百姓怎么发出热与汗？人又有几多怕光，要急于往花返下被贪望，未够色便要声。若有日你也开镜，愿对白不要认你命，别要惊。 生灭死，没见地，忘掉了伤声，抱起把天井当凄美。